在冷战的风战的歌是在冷 成了笑容，步伐节奏开始不那么沉重，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温热的晚风。你否特别笨拙或聪明相同，他总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，心痛只想亮起整个夏天渴望的辉煌。心大于浓烈好与坏他都尝过，他从介意自己被命运捉弄，按下了闹钟开启另一个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乐车帮，乐车帮，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！原厂维修，钣金喷漆，清洗养护 ，4S 店维修保养，总价低至68折。养车不贵，修车不累，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Why me? Just crazy. Come on.

把童话变神话，爱情已无限大，大到连爱人想都可以劈叉，手牵着手拉，管他变王子变青蛙，梦想已无限大，大到连宇宙都放不下，冷的麻瓜不得魔法也能把童话变神话，哦，爱情已无限大，大到连爱人想都劈劈叉，手牵着手拉，管他变王子变青蛙，梦想已无限大，大到连宇宙都放不下，冷的麻瓜不得魔法也能把童话变神话， 是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

我们慢慢长大，要离开我